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，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，陪着你 不顾一切走在路上，就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。今天节目的关键歌词《世界》，这个词也是我很多身边的朋友的歌单里面经常会出现的。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，所以说才要去世界看看。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昨天呢，部门开会，同事分享了一本书《抗压力》，根据心理学方面的理论来告诉我们如何减压。那里面提到了一种减压的办法，还挺好的，叫做感恩卡。我们互相写一张卡片，写上对方的优点和缺点，当然最后还要写的是你最感恩最感谢对方的一些东西。你会发现只有写在纸上，我们才会，其实那些日常的小摩擦呀都不值一提，反倒是对方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我们看在眼里。而且这么做，感恩卡这么写的话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会发现别人眼中的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优点。我是思萌，一起来听下面一首歌曲。

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温柔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听了陈奕迅已经十年了，甚至远远不止十年。有几位歌手能让我们听这么久呢？陈奕迅绝对是其中的一个。有一回我记得很早之前我跟好哥们一块去唱歌啊，有一个朋友他就最拿手的就是陈奕迅，最喜欢的就是十年。那时候几乎每次去唱歌他都必点这首歌曲。然后去年呢我又回去一回跟他们唱歌，再点这首歌的时候他已经摆摆手说不唱十年了，十年早就过去了。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幸福快乐的改老师，他说哎，去年我的听歌的关键词也是世界，这是一个下意识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感觉。比如说我的是永远，虽然可能这个词我很久都没有提过它。半点之后有声来信环节交给你们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 Oh honey， 我脑海里都是你，无法抗拒的心悸，难以呼吸。Tonight，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？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？Oh tonight， 一万次悲伤。 依然会有你，我一直在最后的地方等你。

小丑里面毛不易一共敬了几杯酒你还记得吗？这是来自卓飞他的第一封信，要送给自己妹妹卓雅，希望少一点烦恼，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。最近很流行的像一些台历啊日历，可能就是你会在别人的桌上，或者你已经买过了，每过一天都要撕去一张，其实也是在和昨天告别，也和去年告别。来拆开今天有声来信的第二封。 是 Vicky， 之前在车上听过你的节目，非常喜欢，今天想点一首老歌，萧亚轩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，送给很久之前的一位好朋友任俊先生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他，非常感谢他曾经的一段陪伴，后知后觉之后才理解了很多的用心良苦，所以最后祝愿身在远方的他能够生活的幸福快乐，谢谢。 Vicky 送给任俊的一首歌曲，我故意在点歌之前，任俊先生应该是不知道的，不知道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想有没有想起来这位老朋友。 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，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，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淡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交会是难忍住了激动。 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。一封信连带着一首歌，来自我们的第二位小伙伴 Vicky。 最熟悉的陌生人很久没有听过了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在我父亲的车里面，当时一盘卡带，是一个合集，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位歌手，好多歌，应该是30多首吧。那样的合集里面听到这首歌曲，一下子就记住了。现在再来听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互相变得陌生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彼此熟悉又是一件太难太难的事。欢迎你在有声来信环节加入我们，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，想要了解具体的互动方式可以回复关键词故事。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选3到4封来信作为投递员，把它投向远方的耳朵。第四封来信，第三封来听听看。 Hello， 那个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，我叫那个贼自由，经常在车上听你们的节目，特别喜欢。今天呢，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呢，点播一首歌，送给我的媳妇儿，就是蔡琴老师演唱的《掐死你的温柔》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掐死你的温柔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掐死你的温柔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掐死你的温柔。 1966年民歌蔡琴当中的版本，恰似你的温柔。我们讲过这首歌对于我来说的一个小故事吧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互相的收拾行李，然后一个一个从宿舍楼离开。我们当时我们一个年级的专业的学生都会住在一层楼，五楼，我宿舍是515。然后呢，临近毕业走一个人，所有人都会从宿舍里面出来去送他。你会发现走的人越来越多，送的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剩三个，剩两个人，甚至最后一个人走的时候，锁门的时候，整个走廊是没有声音的，只有你锁门的那个回声。只有最后走的一个人是没有人送的。而那个时候，我的宿舍的一个朋友，他就一直在循环这首歌曲，恰似你的温柔。哇，天哪，真的好想他们。可能歌曲会把我们拉回到不同的记忆节点，去想到那些值得去惦念的人和音乐。来听第四封来信，也是今天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里面最后一封，听听看。 转眼间就到2018年了，感觉时光过得太快了。然后在2017年，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我觉得在2018年希望一切都好。然后想特别点一首歌曲，点一首牛奶咖啡的《明天你好》，然后祝愿2018的每一天都天天开心，然后幸福美满，谢谢。 告别2017，迎来2018，明天你好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，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朝着反方向走去，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，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在哪里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，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。 刚刚我在说我的关于大学的一些回忆的时候，然后在平台上看到了，天哪，我们认识了将近有20年的朋友，他在听我的节目，他在给我留言，这点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。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今天的四封来信到这里已经为你分享完了，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声音想要分享给我们。今天节目到这里快要结束了，我现在心里面也是一种久违的感慨，都是因为那个朋友，所以突然想到了这首歌曲，我想用它来结尾。杨乐，音乐响起，节目到这里要给你说一声再见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，我是思萌。 每当音乐响起，总是身不由己，走进梦幻的世界，一切变得很神奇。每当音乐响起，情愿身不由己，梦幻世界如此美丽，宁愿留在哪里。音乐响起，看到真诚的脸，音乐响起，看到善良的脸，音乐响起，看到美的脸，音乐响起，不觉泪流满面。 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美，蒲歌读美文朗诵会，以朗诵致真心，让我们跟随声音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，听见美。来自杭州的丝绸，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，